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喜欢夜晚，喜欢在夜晚与朋友聊天团聚。在这样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季，有一句特别市井、特别正常，还有特别经常听到的话是哪凉快哪待着，对不对？这种非常好的感受。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跟那个非常舒适的感觉是有关系的。你想想，你特别愿意在怎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待着，这个感受你特别喜欢，我想应该不是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可以享受到的吧。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去海边游泳吗？你又不住在一个海边的城市，类似这种感觉。比如说你喜欢沉浸在大自然当中，可是你偏偏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一个城市里。So, 今天晚上我们就利用我们节目的时间，跟各位亲爱的网友和听友来说一说，你喜欢沉浸在怎样的一种感受当中。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10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是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各位的光临。你想要跟我取得联络，我们来聊聊你怎样的沉浸在舒适的感觉当中，是哪样一种感觉，我们可以互相聊天的方式。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也就是我们非常舒适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你可以下载花椒，搜索关注10点大陆机，就可以跟我在线与所有正在进场和已经进场的朋友们一起聊天，共度这样一个每晚一个小时的时光。当然你愿意关注我个人的信息，你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还有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我要欢迎刚刚进场的朋友点点名了，可爱不是我爱长，还有小苏家的龙之唤醒，利剑风云，怪癖先生，还有话董总导演吴哥，人呢？我在这儿呢，吴哥导演你好 ，director 你好，晚上好。还有谁呢？还有城北徐公庙哥依然潇洒啊，你的航海，还有我们的子宇稻草人，都是老朋友，冰是睡着的水，苦苦说不出苦情。等等这些朋友，欢迎各位光临。你们喜欢在怎样的一种感受当中，沉浸在怎样的感受里呢？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在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你觉得快乐和开心吗？是每天晚上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聊天，一起团聚，这样一个感觉，我说我的心里话，我非常的喜欢。我可以在这里让心真的很平静的瞬间来到一个小时的这样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你想，我们时间很宝贵，每天能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一个人、一群人、一众朋友一起聊天、听音乐，这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子宇说，哦 OK， 子宇说声音好小啊，现在怎么样？现在怎么样？ OK 了吗？ 声音好小，不晓得是不是手机坏了，现在 OK 吗？我调大一下音量 ，O 不 OK？ 我们老在说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际遇啊、OK 了，声音有点小，现在呢？我要通过大家的这个关注直接回馈到你，现在声音怎么样？如果 OK 的话给我一个一，如果还小的话给我一个二，我马上调整一下。我在这样的氛围里跟你一起说话聊天，把你当成一个朋友，我也希望你把我当成朋友。我推荐的音乐，推荐的歌声，推荐的所有部分都是可以让你听清楚的，可以吗？现在声音 OK 吗？我这边声音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那边已经爆掉了，已经成红色预警状态了，你们听到的吗？听到了，我很着急。第一首歌，希望在我的直播间里你听到好的音乐的时候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你可以把这个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这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一个好的分享途径。第一首歌我们来有请，有请谁呢？有请王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脸，我喜欢看每一张生动的面孔，因为那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写照。 Love is love。 呼吸是你的脸，你去写 曹玄彬，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 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些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小夜曲的这样一个吉他的音色，应该是西班牙吉他的音色，非常好听的音色。我们进入接下来的十点大陆机。谢谢所有朋友在留言簿上的回馈以及对这个节目的喜欢。我今天碰上我们的领导，我们在电梯里谈十点大陆机的呈现方式。你怎样觉得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你会觉得更喜欢它？是一直看我这个主持人，还是边看主持人边看我手写的文字，我找的图片，听着符合主题的音乐来分享这个夜晚呢？我想今天晚上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亲爱的你和你们，你可以通过花椒来告诉我你喜欢十点大陆机怎样呈现给你。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对节目来说也很重要。今天是立秋对吗？立秋理应是要干嘛呢？贴秋膘。我觉得呢，很多朋友喜欢沉浸在美食当中，只要有美食你就觉得不能辜负生活的很多美好的瞬间。还有呢，很多朋友做美食，开饭馆的朋友也沉浸在美食当中，去饭馆消费的比如说吃饭的朋友也沉浸在美食的环境当中。还有就是如果一堆朋友在一个你们喜欢的馆子里相遇，而且约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大家都把所有的工作琐事烦恼抛到一边，今天晚上就是为了聚会的，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沉浸在这样的 party 当中？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样，就是没有烦恼啊，把该做的事情都已经 OK 了，顺利的完成，高质量的完成之后，在一个 party 当中大家一起畅饮几杯，哇，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放松的感觉。子宇说文字、图片和主持人，看来文字是第一位的哦，主持人第三位的哦，心呢、稀碎稀碎的，听完之后主持人第三位。我跟你说子宇，我心稀碎稀碎的。好的，那现在我的呈现方式应该是满足大家的需求的啊。十点大陆机真的是一个靠大家一起来捧人气的节目，也谢谢每晚在这个直播间等我、看我听这档节目的朋友。欢迎笨小孩，欢迎拽公主，欢迎唯美星光，欢迎清凉阵风来到我的节目。谢谢牵着蚂蚁去分享到你的朋友圈了，赶脚一身你又来了，我看到你了，来了就不要走了，留下来静静的听节目。刚第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脸，我喜欢每张脸孔，我喜欢出去玩的时候拍每张面孔，当然我在拍面孔的时候我都要征得这个拍照人的同意，被拍照人的同意，我说我可以为你拍一张照片吗？有的人说不用谢谢，那我就 OK。 有的人非常的配合说好啊来啊，还摆一些很棒的 pose， 我觉得这是我生命当中非常舒适的瞬间。我们的朋友在说喜欢看主持人放歌的时候就看微信，歌曲的图片或其他在别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如果做唯一的节目，建议加更多的主持人元素，我们会在明年的节目当中加入更多主持人的鲜明 ID 元素，那个时候我真是会包装成，把我包装成一个哇，这个笑声好可怕，我们换一种音色好了，我们回到吉他的电影当中。你们会发现在花椒的直播平台当中有很多不同风格的主持人啊，不同风格的主播，我还算是一个蛮正直蛮正常的哦。当然我不是说他们都不正常，他们更放开一点，我的节目适合夜晚掏心窝子，放好听听音乐给你们，我也力争把我的形象做到最好，不变成一个油腻的中年男子，我喜欢跟你们在一起，这是我的心里话。不管你们把图文、歌曲和主持人放在哪一个位置，我都是谢谢你们的，非常感谢有你们。最近有一部电影啊，叫做《西红柿首富》，你看了没有？是不是很搞笑？搞笑的背后有一点点生活的体验和一句对人生的认识。中间有个桥段是，暴富的沈腾扮演的角色， 满足了他他秘书的一个愿望，就是把王力宏请到了那个他们暗月包住的城堡里头。这首歌曲也是非常暖暖的，陪着大家度过了每一个无眠的夜晚。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力宏优质的偶像，需要人陪。你现在需要人陪吗？如果你没有人选，哎，选我，我可以陪着你。虽然我们只隔了一道屏幕，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你，你也可以看到我。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你现在需要人陪吗？你是孤独的，还是内心丰盈强大的人？面对孤独寂寞的时候，你有自己的度过方式。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小的 bug， 小的小缺陷。我希望在夜晚的时候呢，你能够简简单单的听歌，做一个简单平和的人，好吧。 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踩踏板的声音吗？如果你学过钢琴，你一定会听到踏板的呼吸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还要我等多久？在哪里追求？是否已经拥有？ 赵英俊录的这条艾丽说的这条 slogan。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进直播间。看到了简妮，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第一个送我大礼的简妮，我依然记得那些我在懵懵懂懂的夜晚，不知道有没有听我人节目的时候，既然你送我一个大礼的时候，我觉得啊，我还跟我的领导说，哎，原来认真做节目是有回报的。你最近生活是不是很忙碌，每天飞来飞去的，做时间里的飞人。我想到莫文蔚的歌曲，不管走到哪里都是睡在夜里，我们一站一站的停泊，一站一站的休息，赶路的时候真的要保重所有人的身体。我也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夜晚可以真的静下心来想一想，到底你喜欢怎样的生活节奏步调和感受。我这个人喜欢音乐，喜欢自然，喜欢纯真的东西，我不喜欢焦急的特别着急的表达一段事情。我也喜欢沉浸在音乐的酒吧的室内和室外的环境当中，去欣赏音乐和大自然，还有我去品茗这个美好的世界。我以为以前世界是很简单的，我真的以为社会很简单，懵懵懂懂啊，也碰了很多的鼻子，也被人利用过。现在到了我这个年纪呢，我就可以静下心来跟你想一想，你经历过的每件事情，爱过的每个人，听过的每首歌，哭过的每个鼻子，都是你的人生经历。夏木，温暖的夏木告诉我外面下雨了，完了，没带雨具。哇，今天也没有。好吧，谢谢你。如果现在你在外边的话，一定要撑起雨伞，或者到一个可以躲雨的地方啊，静静的听听雨拍打到地面、草地、屋檐、窗户发出来的声音，还有车窗。简妮关注了主播，简妮，你现在才关注我吗？这是一种试探和观察。谢谢你睿智的选择，也谢谢你把我的直播间分享了你的朋友圈。所有进场的朋友，你们晚上好，我是周准，跟你们打个招呼 ，say hello。你们在哪个地方看我的节目，看我的直播，都希望你们那边不要太炎热。现在已经是立秋了啊，今天你有没有吃好的东西？关于最喜欢的你的生活的步调和节奏，每一个人因为性格啊，家庭条件，世界观都不一样，肯定是不同的。但你发现没有，大家对简单认识美好的直觉是没有变化的。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以为人很简单啊，社会也很简单啊，为什么那么多的猜忌，那么多的怀疑，最后人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你越来越世故的时候，你才发现纯真的、美好的、简单的、极简的东西才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十点大陆记就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又有点情调和味道的深夜陪伴节目。我希望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之后，大家一起把它当成一个大的家庭。纯真的声音，昨天我放了光良右手边，今天我们有请品冠啊，我以为都是难得的好声音。我以为天空下雨的时候我不会冷，我以为你冷的时候我会抱着你，我以为抱着你的时候就是永远。 你曾说不想有天让我知道你对他有那么好，你说会懂我的失落，不是靠宽容就能够解脱。我以为我出现的时候刚好你和他正说要分开，我以为你已对他不再期待，不纵容他再给你伤害。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专心陪在你左右，你不怕一切

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是一部电影啊，你刚看过这部电影吗？嗯，很多的广播人会在这个电影当中找到自己生活当中一些细致的场景，但是请你相信，把方便面带到直播间是万万不可能的，万万不可以的。欢迎你来到十点达陆机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有非常多的朋友，有灯光，有音响，有我们的导播，还有周准，还有所有喜欢夜晚的朋友，谢谢你们来到十点达陆机。生而不同的十点达陆机已经从2018年的1月1号到今天的8月7号，我数学不太好，你很长时间了，对不对？谢谢简妮，不要再送了，我都不好意思了。花椒很贵的，花椒都很贵的啊，但是你送我礼我又很开心。嗯，我就喜欢沉浸在这种矛盾的心理当中一直走下去，对。有时候很坏，对不对？有点坏坏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诚心要送给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这首歌曲是我在旅途当中经常会听的一首歌，我这个人喜欢在旅途当中戴着耳机，你知道吗？三月份出生，二月底，2月28号出生的人呢，有一点点那样的感觉，就会稍微有点不合群，稍微有点喜欢独处的时候，我就戴着耳机听音乐啊，很酷吗？不是，就是我自然而然的一种状态。但是大家了解我之后，就觉得哦，他没有那么孤僻了，没有了。我在旅行当中会经常听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袁娅维非常成功的一首作品，而且它适合旅行当中的人，因为我老觉得旅行当中的所有结识的朋友都是有故事的人，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我也今天准备了很多我在路上拍摄的照片和我的朋友们拍摄的照片，最近的之前的那22点32分38秒，十点达陆机周准送给你这首旅行中忘记。我喜欢这个前奏，让我们慢慢沉入到一种思绪当中。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和亲爱的你们，旅行当中你会忘记什么呢？ 淡紫色的回忆待在心里，你不会成为我的过去，是我们心中的眼睛，长沙 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些眼神，那些关注，那些拥抱，那些惦记啊！谢谢有你们陪着我。 我很好，也很努力，学着没有你开始很难，但终于可以。安安静静都没关系。 要为的这首《旅行中忘记》，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答录机。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非常非常有感觉的歌曲，在深夜播放的时候呢，依然会触动着每个人的心弦。这首歌来自于袁娅维的《旅行中忘记》。你到底在旅行中忘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幡然醒悟了什么？怅然若失了一些什么？这些什么的什么，在你的灵魂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沉淀，会对你更好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棒的指引呢？你是有信仰的人吗？有灯塔指引你前进的方向吗？在你孤单、失落、挫折向你一下子袭来的时候，有人会帮助你吗？其实我想告诉自己，也想告诉你，有，一定会有一个人在冥冥之中牵扯着你，向他朝你狂奔。是的，你要相信这些。在旅行当中呢，有很多的人会依赖旅行当中的一些共同的伙伴，有些伙伴是负责幽默的啊，让这个团队非常的开心。有的朋友是在旅行当中负责路书的，他会对路况啊地点啊很清晰。有的朋友会负责细节，比如说锦上添花的人。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跟团队一起出去玩，我也喜欢在十点大陆机跟大家相识。谢谢今天的简妮，我们的老朋友我妮送给我的那么多的礼物，送给十点大陆机的礼物。也谢谢正在进场的朋友，有爱一生，还有空心菜、艰苦的十三岁月、太阳花、翔歌、恍惚、心心相言、天际蓝、私人心思、稻草人来了，有爱一生，还有张介熙、老陆八、承诺啊，很多很多的朋友，还有温暖的夏木。现在北京下雨了吗？刚刚夏木说外面下雨了，我不太清楚现在是不是雨停了啊。安安静静来捧场，谢谢你。你喜欢待在一种怎样的感受里？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有很多很多的听友，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他们说喜欢沉浸在音乐里，喜欢沉浸在一种又悲伤又明朗又暗淡又光明的调调里。你能理解我形容的话吗？这是一种非常难形容的一种生命体验啊。但这个调调是你在你掌控范围之内的，不要失控，不要失去控制。人失去控制会非常可怕，会表现出内心深处那个非常灰色的自己和非常阴郁的部分。一切都刚刚好最好，但是唯独在爱情的这样一个拿捏环境当中，很多的朋友老会说，我为什么会那么的在乎他？为什么呢？我说也只是我的一些感受。我们不妨来听一首歌，告诉你你那么爱一个人的感觉。有请阿梅，张惠妹，一个会唱歌的我国台湾的非常好的歌手。我恨我爱你，不，我恨去了，我爱你。 面带微笑离开你怀里，我听天由命，最后一张王牌在手里，越悬疑的几率，不能放纵爱你，就放过自己。

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比如说我自己，我喜欢听慢节奏的歌多于听快节奏的歌，我据说我是这样的人。当然我也有很多快节奏的歌曲的曲库的分配，在我的音乐的曲库当中有很多可以拿出来去调整情绪的歌曲，但我会不由自主会听一些慢歌呀、情歌呀。情歌也有分很多种，情歌有那种疗伤类的情歌，有越听你内心越崩溃式的情歌，刚刚那首属于其中一首，还很痛彻心扉啊。那旅行中忘记是一种让我们能够回想到过去某一个时间点，然后可以让我们能够变成更好的人，去拥有新的爱情和恋情的那种情歌的力道啊。在华语乐坛有很多会唱情歌的歌手，有的呢红红火火大红大紫，有的呢很低调很温暖。接下来这个声音我第一次听到以为是个女生，我真的是说我的感觉啊，吴青峰啊 sorry 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女生哎。但是当我知道了苏打绿，知道了吴青峰之后，在看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乐队经历、他们个人的一些履历之后，我特别爱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有那种丝丝的软软的杀伤力的声音，而且今天这首歌也非常的适合我的喜好，因为我喜欢海啊，我的家人里的名字里也有海，So 是我的海，在深夜时分送给亲爱的朋友。我喜欢去大海，虽然我没有生活在一个出生在一个在海边长大的城市当中，不管是海滨的海，还是港口的海，还是海岛的海，是我的海，来自于苏打绿。 这些日子以来，突然间变成一片空白。这段日子是否沉睡中忽然哭醒过来？没想要勉强我感慨，太多困难会让人害怕看未来。你知道我不想离开，你知道我如果时间一直走得那么快，我怎么对你依赖？是我的爱，阳光的下午慢慢感染。 是我的爱，寂静的下午默默离开，爱也不懒，转过身不能再重来。 次降临，呼唤着记忆甜美的和沉重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感到苍凡和孤独。谢谢苏打绿的这首《属于我的海》。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还有最后一首歌，我要结束我喜欢的一天24小时当中一个小时的沉浸时间。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到场的朋友啊，谢谢简妮送我的那么多的礼物，谢谢顾良，谢谢听风，谢谢敏感，谢谢莫里亚蒂的夏洛克，谢谢祝福宝石，态度决定一切，一起快乐，随雨落，为懂你，善存，吃瓜办主任，这是我们的朋友，我记得你的名字。不管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你的工作，你身边的人，或者你是否是一个人，你想不享受这样的状态和状况，我都希望你们开心就好。没错，就像简妮说的一样，开心就好。在这样一个炎热又有飘雨的南方和北方的天气里呢，希望大家要好好的爱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的对待自己。立秋的时候贴秋膘就使劲吃，吃面，吃饺子，吃你爱吃的东西，过你想要的生活，沉浸在你想要沉浸的生活里，最大的努力去达到你的生活方式的实现，做到求同存异，跟谁相处都是这样的。 OK，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温暖的林忆莲，陪着你走，下雨，暴晒，大海，沙漠， Suffering， 湖泊，海洋，晚安亲爱的。 Love is love，不要忘记进来伍洲彤先生的节目哦。明天晚上还在老地方老地点，信号就是10点打路机，拜拜。 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青春。 些微